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136集。 听闻此言，尤良踉跄着往后退了一步，难以置信地看着这群昔日同门。那玄黄丝毫也不将这小小剑修放在眼里，傲慢地拱了拱手。 诸位莫怕，我等今日是来除魔卫道的，与诸位道友没有干系，只是为防误伤，还请诸位无关人士坐在原地不要动，否则嘛，哼。 他低低地笑了一声，整了整自己的袖子，将一双贪婪的目光射向了十方阵。 还愣着干什么？ 玄黄身后立刻有几个修士跃众而出，各自手持一道令牌。随着这两人令牌过处，十方阵外的浓雾骤然被吸引着沸腾翻转起来。阵外两颗硕果仅存的蜡烛各自狠狠地抖动了一下。方才还让水坑不冲动的李云，这回自己坐不住了。然而他还没来得及行动，一股极强的神识悍然笼过了整个十方阵，竟强行将那几块令牌与阵法隔绝开来。玄黄脸色一变， 天眼处办案，何人胆敢拦路？ 只见一个滴过血的八卦盘飞了起来，在空中胀大了百倍，飞快地旋转起来，将那几个手持令牌的天眼处修士都甩了出去。八卦盘当当正正地挡在了十方阵之前，简直是公开叫板天眼处，一时举座皆惊，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到了一处。那痨病鬼一样的唐枕低低地咳嗽了两声，站起来向玄黄一一到底。 这位道友，血誓已成，有天地为证，如若你这样强行破开，他们必遭十倍反噬，哪怕你除魔卫道确实值得称道，这些个无辜兄弟的性命呢？ 这时众人才发现，在场天眼处俨然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玄黄带来的，另一派却不约而同地站到了唐枕身后，这些都是与魔兄们发过血誓的。两拨人中间隔了一条楚河汉界，泾渭分明地面面相觑，随时准备内讧。 你是什么东西？ 惭愧，区区无名小卒，不足挂齿。 我看你身上有黑影缭绕，看着便颇有鬼修风采，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一起拿下。 他一声令下，黑鸦一样的天眼处修士群起，天上巨鹰同时呼啸而下。有一个唐枕带头，一开始被玄黄等人镇住的修士们立刻反应过来，不知是哪个率先断喝。 呸！是你们拿着除魔令威逼利诱将我们聚集到这里，打着除魔卫道的名号，这分明是要借除魔的由头将咱们一网打尽。 众人轰乱，在场不管正道魔道谁也不傻，这一行人来势汹汹，分明是不怀好意。玄黄脸上露出一个僵硬的笑容， 既然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 他仰头一声长啸，将整个太阴山拢进来的大阵蓦然发威，无数泥土人拔地而起，刀剑不伤，碎了落地，立刻又生出一个新的扑向场中修士。同时空中巨鹰仿佛雨点似的奋不顾身而下，将高来高去的修士们牢牢压制在地面上。已经一分为二的天眼处中人惨烈地站在一处，以命相搏。那被封死的十方阵外，两根蜡烛就像风暴中的两盏风灯，摇摇欲坠，却始终不灭。李云见了此情此景，知道无论如何也不得善了了。他将石戒子一收，沉声对水坑道： 那些鹰纵然是凡鸟，却也有了妖丹，你多少借生过一点妖王之力，能不能让他们倒戈呀？ 水坑也不废话，现出铜鹤真身，随后着火一般的神鸟冲天而起，好像一道祥瑞的霞光， 凤凰九雏的血统顿时展露无遗。纵然他妖骨未成，十成妖力未能发挥一两成，总是被人追着打，对上未开智的妖修却格外的得天独厚。同贺三声长啼，原本奋不顾身的大鹰们听了，队形竟渐渐散乱，随即他们一只一只地盘旋而落，缓缓安静下来，围在同贺身边。那些刻在他们骨头上的符咒的力气仿佛一时间被祥瑞化解了。被压制在地上的修士们立刻得以喘息，战场很快从地面转向了天空。玄黄一时被大妖的横空出世唬住了，他从飞马上一跃而下，竟亲自向水坑扑了过去。群鹰反水反得非常彻底，立刻对其群起而攻之。李云在这样的混乱中纵身跳上水坑的后背，身如定海神针一般的站在那儿。 高一点，这个阵法我绝对见过，再高一点，我要推算阵眼。 水坑越飞越高，李云将那些漫山遍野的人尽收眼底，疯狂推算着阵中之阵。他自己都没想到过，当年妖骨一行被几只小小耗子精吓得双腿发软的少年，竟也有被逼着这样镇定自若的一天。地面上，年大大奋力将自己的目光从那两根蜡烛上撕下来，他此时一点也不想考虑剩下的两个人是谁。年大大抹了一把脸，举起自己的剑，与冲到他面前的一个天眼处修士连对了三剑，踉跄着连连退却。他周身各种法宝四处乱飞，也不知道是敌人的还是自己人的。以年大大的修为，在这种乱局中只有抱头鼠窜的份儿。忽然他被一把大蒲扇兜头罩住了，蒲扇将几道企图偷袭他的剑气一一弹开，好像保护伞一样的撑在他头上。年大大一回头，见他那圆滚滚的亲爹肃然掐着一个手诀，数把扇子在他催动下上下翻飞，将明明谷一干修士全部护在其中。 爹！ 总是乐呵呵的年明明脸色前所未有的凝重，他撅着将军肚，远远地瞥了一眼天上那分外显眼的水坑。 儿子，你既然已经拜入扶摇派门下，现在便回那边去吧。 什么？ 快去！ 年大大想不通他爹的用意，脚下刚一踟蹰，下一刻他整个人陡然凌空而起，被他爹的大蒲扇一扇扇出了十来丈远。年大大叽里咕噜地滚了出去，摔了个灰头土脸，险些撞到一个人的脚。他一抬头，居然正是那天眼处的尤良。年大大吓了一跳，连滚带爬地想要离尤良远一点，正想嚎叫一声亲爹呀，场中却异变陡生。只见那玄黄一声怒吼，几十只巨鹰在他面前同一时间爆体而亡，水坑不由自主地往后退去。就在这时，一直没动静的九龙马车里突然伸出了一只手，那手苍白干净，挽起的袖口上有刺眼的金线刺绣，手中拿着一块巴掌大的令牌。车里的人轻声道： 拖太久了，十方阵恐怕有变，还是速战速决吧。 他说完，那令牌上忽然射出一把光，极具穿透力，仿佛一瞬间洞穿了成百上千年的夜色。场中数百道人影毫无预兆地暴起，仔细看，那些竟然都是各大门派的人。玄武堂有五六个，白虎山庄有两三个，甚至包括当初锁仙台上为程前积极奔走的庄南溪，木兰山恐怕有七八个以上，大门派里多几个，一些小门派乃至于魔修里甚至也有。这些人年龄不同，修为不同，装束更是南辕北辙，却同一时间遵从了那神秘的令牌，同时挥剑斩向了自己的同门。没有人防备自己昔日同门，一时间各大门派血流成河，所有人都惊呆了。他们是天眼处，他们无处不在，他们号称端平世道的那只手。年大大眼睁睁地看见明明谷中一位名不见经传的长老将一根长枪捅进了年明明胸口， 枪杆上无数条符咒炸开，他甚至没能看清年明明脸上最后的表情。年大大保持着匍匐在地的动作呆住了，尤良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难以置信地低声道： 他们都疯了吗？ 巨鹰群转眼被玄黄屠戮一空，水坑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那玄黄目光阴鸷地望了过来，他形容狰狞，周身被血，一时间也不知道谁才是真魔。水坑那铜鹤的身体在细细地颤抖，李云知道他害怕，他终于缓缓地抽出自己身上摆设一样的佩剑。可是李云毕竟还没有元神，水坑的神识传来： 二师兄，大师兄给过我一颗妖王的内丹。 别开玩笑了，百年铜鹤不过是毛都没长齐的幼鸟，别提消化，光吞下去3000年内丹就足够让你爆体而亡了。哎，你们妖族啊，纵然活得长，长得可也太慢了。 那怎么办？ 李云舔了舔自己干涩的嘴唇。 我试试看，每次打架都是师兄和小钱他们上，这回终于也轮到我了。 可是你又打不过他。 哎，师妹啊，你怎么这么会聊天呢？我要是死了，你不要怕丑，变成麻雀趁乱躲到人群里面，他们不一定抓得到你。 说完，李云深吸一口气，从水坑背上一跃而下，剑鞘带着他飞到半空中。他手中剑光结得好像没见过血。玄黄早看出他根本没有元神，完全不将他当回事，一抖袖子幻化出一把长戟，烈火一般的向他扑面而来。李云大喝一声，剑如长虹，横城万里少年游。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